大家好，我是孙天硕。 孙天硕之前呢，在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当中，有很多次的不同角色的亮相，演员呀，导演呀，是吧？ 是的。 然后不同的形态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是2018年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我相信这个活动可能对于很多圈里的朋友来说，热爱戏曲戏剧啊，甚至热爱小剧场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对， 是吧，高总？但其实，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八次了。 对，没错。北京故事展演呢，从2012年开始，其中有一年做了两次，所以呢，到今年这一次呢，是第八次做展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它叫做北京故事是有五次。其中有另外的几次呢，是和文化部艺术司联合举办，所以。像去年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文化部加入进来的时候呢，它的名字就换成了叫全国的小剧场剧目的优秀剧目展演。所以有些可能人会混淆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它是一样的要求，然后一样的招募，同时展演的时间也都在每年的八九月份。 这一次在2018年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国60多个演出单位带来的这个20多台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剧目入围，这里面包括的项目特别多啊，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剧啊、戏曲啊、舞蹈啊，还有形体剧，包括新杂艺实验剧等等等等，舞台形式非常多样。高总介绍一下哈，这个舞台形式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这么多年以来呢，大致上来讲，北京故事的展演会保持有两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戏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话剧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其实是戏曲板块。所以一直以来，北京故事都会保证有这两大板块的存在。那今年呢，其实在两大板块的基础上，其实在类型上有更多丰富的特点。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今年有新杂艺，其实就是杂技演出的一种戏剧化的就是改良的版本。同时呢，今年也跟往年一样会有舞蹈的剧场啊，他用舞蹈的方式来讲述北京故事，也会有没有台词的形体剧，包括今年的戏曲单元里边也有昆曲啊、河北梆子这样的不同的戏种。所以从类型上来讲，因为我们在2016年也承办了这个展演，2017年的全国展演也是我们公司承办的。所以呢，据我们的观察来讲，近三年从报名的数量上来讲，2018年是我们经历的这三年最多的一次。有最多的剧目报名，所以也就预示着它同样有20部左右的入围，那它的竞争就 非常的 激烈。 对，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到底这些剧目当中都包括哪些新鲜有趣同时也特别优秀的剧目。高总介绍一下，这次话剧也是一个重头戏。 话剧每年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其实在整个的内容聚焦点上来讲，我们其实有四种划分。第一类作品呢，它是关注现实的这样的一类作品，我们把它叫现实主义的。比如说松岛的10年啊，就是讲一个我们当下人民群众生活状态的一部作品。那这个其实是有几部作品在里边作为代表的，像将军里也是，它是讲这个拆迁的故事。 对，像十年讲的是感动中国的人物，就是退休老教师孙丽娜和丈夫十年如一日在大山中支教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这是现实题材。将军里其实之前在小剧场当中也演过很多次了， 对， 也比较深受80-90后年轻人的欢迎，因为他讲的就是北京城的拆迁，这个城市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些情怀的事情。后面其实这几部也挺特别的哈，我去哪儿了， 其实是跟成功学的一些负面作用之类有关的，也是跟就是年轻人现在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状态有关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新的原创作品。对，所以刚才我说现实主义其实是今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类型。然后除此之外呢，第二个类型是关注历史题材的，有一些作品呢它讲的事情是比如说是民国的或者更早的，比如说像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这个就是民国的一个故事。那我们通过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来体会就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些哲思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类型。 对，第二个类型当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窦娥。 对， 窦娥是改编自关汉卿的原作，但是他是试图以年轻人的视角来将中国的戏曲文本同西方哲学思维相结合，这有实验性话剧的感觉哈。 对，也是本身他的导演也是一个就是这两年非常火的，能量很强的一个导演，所以他充满了想象哈。当时他找剧场的时候还曾经问过我们说能不能够找一个完全没有座椅的地方让大家观众全站着看，所以当时我就在想 他好创新啊， 可能这个窦娥的作品 对 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没错，这里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妹啊，三妹大家都知道，她其实也是讲的关于历史时代变迁当中的人和事儿。 对， 还有就是《鹅龙书生》《五脊六兽》，这里边还有一部其实大家印象也很深刻的，应该叫做《奋不顾身的爱情》，这是黄燕卓导演的作品吗？ 对， 对，这个作品已经演了2000多场了，所以应该是我们所有剧目里边自身演出场次最多的，而且它是一个穿越题材的， 对， 所以它穿越到了他奶奶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也是我们把它画在了历史的这个类型里边。 对，这是第二类啊，叫关注历史，感悟哲思之美。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关注国粹啊，然后来彰显国粹的魅力。这里边有几部作品呢，像《长安雪》呀、《昙花正》啊、《流光歌阙》啊，他们全是昆曲、梆子这样的一个传统戏曲作为现代小剧场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题材。 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一次的京剧也很特别，叫思凡。思凡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昆曲的作品，但这次在京剧当中用思凡挺特别的。 因为白导他这两年也是一直把一些大家相对耳熟能详的京剧的段落然后把它重新做编排，让更多年轻人能够看得进去，所以这次思凡也是把几个经典的唱段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排。 昆曲、京剧还有昆剧是吧？ 对， 还有河北梆子、粤剧，包罗万象的。 对， 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呢？ 第四种其实是关注一个创新和跨界的这么一个理念啊，它里边就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舞蹈，舞蹈《青春之歌》呢，它本身就是用了大概13-14首非常耳熟能详的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然后把整个的就是北漂人群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表现出来了，完全用舞蹈的方式啊。然后这是一部，另外像诗歌是一个形体剧，它也是完全没有台词的，用了 9个故事。这个诗是失去的诗， 失去的诗， 歌剧的歌。 它其实是关注，因为赵淼导演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状态，所以他是讲老年人的一个事情，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中国杂技团的那个杂技剧，也是以前我们看杂技就是完全的炫技，那现在他们增加了更多的戏剧的元素，增加了更多的故事性， 叫 Touch 奇遇之旅。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陶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或者是推荐。因为陶老师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小剧场剧目展演的评审专家，看了很多的剧目哈，今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先稍微补充一句，就是我们做北京故事，从2012年北京市文化局做北京故事的小剧场戏剧展演，其实它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戏剧的发展或者戏剧市场的发展，它是有起有落。然后2012年的时候，其实在某些意义上是一个戏剧市场遇到了一个瓶颈。然后它自身的突破，它市场的转型升级，然后需要一些外力。然后我觉得北京文化局就是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转型升级的点上，然后它以北京故事来命名，然后其实是想引导的小剧场戏剧的整体的转型升级，然后来引导小剧场戏剧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然后所以他这些年来说，他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个是北京故事小剧场戏剧展演的，我们做评委也好，做观众也好，就是我们对，就是我做研究也好，我觉得对他一个基本定位是要看他在对市场的引领，对作品的健康发展的方向上，他的引导性。这是我们关注北京故事小剧场去展演的一个视角吧。然后就是在这一块来说，尤其是这几年，然后非常明显的就是十八大以后，文化自信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我们做文化的一个基础。然后所以这些年就非常明显的看到我们的小剧场，我们的戏剧工作者，然后包括像松天硕这样原来京剧出身然后做话剧，然后就是说我们明显的看到小剧场戏剧这块和传统文化资源的结合，然后或者是传统戏曲在小剧场的创新，我觉得这一块是2018年看小剧场戏剧这个 一大亮点，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然 后这一块来说，你比如说三妹其实演了有2年了吧，然后她的创新性在于就是说，她其实是主要演员是曲艺团，北京曲艺团的演员，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她用的叫广播剧的方式，她本来叫自己广播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她在用广播剧也好，她用曲艺也好，把中国传统戏曲起源的时候那个讲唱文学的特点，她的 他的讲唱文学的特点，他不自觉的带到了现代剧场当中。 没错，那个三妹我印象也特别深，三个主角就坐在椅子上， 对， 就根本没有变换场景，就是一幕话剧在演，然后通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去想象那个空间。 他去说这个空间怎么变了，这其实是中国传统，你像评弹也好像很多的传统文艺的基本形式，自觉不自觉的他把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用到了现代剧场，然后这个剧，然后这种结合以后和青年观众的结合，然后青年观众会特别喜欢这个作品，他是因为有表演性，如果换了一个普通的话剧演员可能演不了那么精彩。因为我是第一次看那个女演员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声音的不断的变化，声音的不断变化里面他的角色在变化， 对， 他从一个讲述者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然后到这个古人公故事的主人公，然后有个年龄的变化，那个三个层次谨严的排列下来，我觉得这一定是受过很好的曲艺训练的演员， 对，逻辑性也非常强， 对， 而且一气呵成， 对 啊，那个台词功底绝对是，如果你没有学过传统戏曲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看北京故事这个小剧场戏曲展演的时候一大亮点。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窦娥，窦娥就是，我就开玩笑说丁一腾是个能量特别强大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用传统戏曲的资源，但是他知道那个东西很好，然后他就不断的去尝试和他对中国戏曲的理解，然后和他在欧洲学的一些经验，他想碰撞完了以后，他想寻找一种和中国传统有关的剧场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他可能现在还没完全找到，但是他的创新性，他的突破性，我觉得都特别值得期待。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传统戏曲这块也是他的创新性，原来来说就是说我们做戏曲的时候更多的突出表现是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我们用什么观念讲这个戏曲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戏曲的创新在它内部一点点的推动，比如说这个昆曲流光歌阙其实是改的越剧，就是广东那个越剧的地缕花，然后它是不同句子的剧种的移植，然后再做一些新的尝试，像京剧思凡也是，它把一些小戏双下山小上坟活捉，他用丑行和花旦戏这么一块结合，你表面上去看可能他的创新性他没有特别强的观念创新，但他其实的创新都是他内部一点点的积累完成的，我想对内行来说他是有很大的突破的，所以这块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话剧向传统资源学习，然后像三妹呀、窦娥呀，其实包括像鹅龙书生、五级六兽，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用传统的资源来呈现他的作品，然后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戏曲也不断的说我们能够适应现代观众，适应观众的 审美 节奏，然后我们做出新的作品来，我觉得这两块是今年特别重要的一些创新性的表现。 对，没错，包括还有奋不顾身的爱情，因为这个我知道黄燕卓导演一直是特别有一种情怀，希望把中国的传统的戏曲的元素融入到现代题材当中，打造这种年轻人喜欢的年轻人又非常易于接受的喜闻乐见的一种很创新的一种形式，就穿越嘛，而且穿越当中是有很多你会意想不到的一些场景啊、台词啊，也很有趣啊，而且节奏感非常强。这是刚刚说到的是前三部分哈，那第四部分其实刚刚高总也提到了，就是关注理念、提倡创新，这里面其实很特别哈。这个我觉得陶老师应该也有感受。 对，尤其是这个舞剧《青春之歌》，我自己看了舞剧的这个现场以后，我自己觉得挺惊讶的，因为我原来我们有的时候刚看现代舞的时候，尤其现代舞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看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原来林依雨老师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说法，他说我看现在我看不懂，我就看他们快速走几步然后迅速摔倒就是不知道他们在 表达什么， 对，表达什么，然后这个表达怎么，然后每次你要说他就说我在表达某种情绪然后我是觉得像这一次这个现代舞团他们想把现实生活当中的叙事性的东西和舞蹈结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然后就是舞蹈剧场它和叙事性怎么结合， 这一块来说，中国走的不是特别完整，因为其实像、你像穆勒的很多的现代舞作品，其实都是叙事和舞蹈的结合。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舶来品， 对， 那来到中国，他要接受中国的审美和中国的接受方式嘛。 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在现在的现代舞剧场当中慢慢展开。然后及时的，我们的北京故事就把这样的创新性的作品放入到这里面，我觉得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对现代舞的不同的理解的。 刷新了一种对现代舞的认知。刚刚其实陶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剧目还有这里边的特色。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十年的导演宋天硕老师，宋导啊。宋导其实之前也是很多次参与到了这个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当中，而且都是以不同的身份。比如说之前王子，网是网络的网，王子是以导演和演员的身份来参与到这里边，还有北京邻居啊是以演员的身份。而且刚刚我才知道原来以前还有一个身份是戏曲人啊。我也很想知道啊，首先作为一个戏曲人啊，你来创作十年这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黄燕卓导演他虽然以前也做过戏曲，但是他现在做现代的创新的话剧，他是有一种能融合的点啊。但您这个十年完全是脱离于传统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现实题材的东西。你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题材呢？ 个人的喜好相对有些关系，我比较喜欢尝试于不同种类的戏剧，不同风格。然后十年这次这个戏呢真的是一个特殊的， 算是挑战吗？ 是个挑战。关键我是觉得当时他本身故事本身比较打动我， 来自于感动中国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事迹。 是的，没有其他的戏的一些形式手法让你看完以后觉得哎呦这个戏这么排那么排，这戏真那么演那么演，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故事本身不演戏，平平常常的就按采访的方式我说给你， 对，访谈的形式有点像纪录片的那种展现。 是的是的，其实排这个戏主要当时讲要追求的就是它是真人真事儿。无论从形式手法上还是风格上，我们都追求一定要做到真实，因为它本身就是真人真事。所以从手法上，尤其北京故事我们这次是一个小剧场的形式，小剧场特别能够拉近观众的和演员的这种观演关系，所以在表演形式上我们运用了这种假的这种上帝视角的采访，然后还有这种和观众直接的这种互动，就像观众席就是课堂，然后孙老师拿一块黑板贴在舞台前区，就像给观众上课一样，给观众一些代入感。其实完完全全这一切手法包括从演员的表演风格上都要追求到自然真实，因为它确实是真人真事儿。 这个戏其实在五月份曾经演过一次， 是 吧？而且好像在去年也演过好多场。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再打磨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戏，那其实他是感动中国的典型人物嘛。 一对老头老太太夫妇，然后他们放弃了他们原来很棒的这个外交官的退休生活，然后去了乡村支教，一走就是十年。父亲几乎没有后来回到家，就这十年之间啊没有回到家，只有母亲零星的回过家几次。最终老爷子是脑血栓，然后一下瘫了，才回到了北京，结束了他们十年的这个支教的过程。对，关键这个事儿呢，感动不再感动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为什么他生活真实，不感动在说，哎，两口坚持正能量，我们就是要给孩子讲课，我们就是克服艰苦的这个环境。其实不然，我一直在讲，他们遇到第一个困难，您知道是什么？他们去支教，到了贵州最穷苦的一个地方。的乡村的一个小学校，跟校长第一天说好说啊，我们来支教，我们不要任何钱，我们就是想给孩子们讲课。第二天准备正式上课的时候，发现校长把正式的那个老师给辞了。这问校长，您为什么要辞？我有不用钱的，我为什么要用有钱的？就是因为我们拍这戏的时候，真的跟孙丽娜老师进行了几次采访交流。老太太给我讲的那些事儿啊，真的让你觉得，您说虽然说艰苦生活是最好解决的啊，就他们住的那个地儿啊，水和电一开始是没有的，水也没有自来水，井水，就山村的条件非常之差呀。他们住在厕所旁边，那个水就所有人就喝那一口缸的水，那就是从井里打上来的，那水里就看着就有蛆，就是这活的。所以每回老两口这水都是舀到自己的桶里，然后去撒，买明矾去撒，过滤一下净水。洗澡更别说，没洗过澡，

比较有特色的或者说是优中选优的一些精品将要跟大家见面。那其实这里边刚刚上半时段宋天寿宋导提到了哈话剧十年的创作背景、我是特想问问，因为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演了超过十几场了是吧，有没有就是在每次演出之后看一看大家的评价和大家的这种观剧感受，然后进行一些微调？ 那肯定是有的。 嗯， 因为这话剧这东西我觉得优势就在这儿，电影拍完了、您就拍完了，您拍的好坏就这样了、话剧只要他在演我这辈子都能改的。 嗯， 所以说肯定是每场每场都会根据不同的，不一定完全根据观众的反应，因为每场观众跟观众不一样，但是我们会通过创作者和些许观众的反应我们来调整整个戏。像十年这部戏其实更多在调整的是表演状态，因为它本身这个戏我们排的就完全按照一个相对朴实的现实主义方式去排的、没有给它过多的处理啊，很花活，因为我觉得那样反而使得这个故事感觉不真实，所以当时在排的时候设计的方式就是越朴实越讲真实的故事越好，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调整的是某一句台词的说法，哪怕力度状态。这个戏从两条线说的，一条线是老两口这十年的支教历程，然后另一条线是他们有一个女儿自己一个人在家的生活状况，从上学毕业到结婚到有了自己的孩子到后来婚姻中遇到的问题。然而这个其实不好拿捏在哪儿，这个表演风格上就是女儿对父母的这种不理解，就是这十年你们在大山里去陪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孩子，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根本不在，在这些状态的时候女儿到底是一个怎么心理处理，因为如果这个事儿说重了就好像我们在指责啊，老两口根本就不应该去支教，但是如果说轻了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又不真实，因为孙老师我们采访的时候确实就是他女儿当时对他特别的不理解，所以这个度的拿捏是我们一直在经过这哪怕说这一年的演出吧，就头一年 反复推敲 反复在调整，就是女儿和母亲如她是怎么对女儿是一个什么态度，她既不是一个不管不顾我就在这儿支教我忘了她了，不是，那也不是说我挂念着她来，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好说的，但当时创作的时候包括孙老师跟我们采访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戏的核一定要说，所以如何把这个事儿说的准确就在于演员的表演状态，某一句词某一个调度就从这儿走到这儿的速度和状态都是相对精细的，否则表达就不清晰了。 其实相对于这部十年之前松岛所导演和创作的一些话剧，在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当中特别作为优秀剧目拿到全国去巡演是吧，高总？ 是网子这部戏啊主要参演的。因为就是北京故事呢，像刚才陶子老师说在2012年一个大的市场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应运而生，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在小剧场非常繁荣的2008-09年的那两年呢，其实有一个良莠不齐的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同时出现的。所以文化局作为这个文化主管单位吧，孕育了北京故事之后是希望通过若干年的运作让一批最优秀的走在这个最前沿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能够创造出既能够在艺术上有高度同时市场又认可然后同时呢观众也喜欢啊，就是全方位都能够非常好的作品，然后成为整个北京的乃至全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主办方打造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除了我们每年八月份有这么一个北京故事的展演以外，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北京故事这个品牌走出去了到北京以外的地区，所以去年我们就是从过往的100多部参展作品里边选了7部，这7部里边其中有松岛去主演的这个网子这部作品，然后我们带到了另外两个文化重镇，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天津，我们做落地展演，展演了28场，这也就是第一次我们把北京的一个品牌展演拿到了外地去演，而且和当地的年轻的创作者和文化的主管单位做了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就是在天津和上海的两地的文化单位和创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呼应，他们说北京故事的示范效应非常好，他说我们也希望能做上海故事和天津故事， 啊，那因为有了这种引导，其实这个就是最开始主办方想达到的效果。然后那今年呢，我们继续会在九到十月份去做这个第二次的北京故事的走出去。那我们这次去了东北长春和沈阳啊，也是这次和去年不同的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没有等我们去主动去这两个城市做，这两个城市的主管单位就跑到北京来去主动邀请了。他觉得北京故事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引领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这次还会再挑七部作品，然后再去到这两个城市。 嗯， 所以讲回来讲，就是北京故事，它虽然听这个名字是一个北京地区性的展演，但它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化的源头在北京这个地方，那我们希望通过北京品牌的北京故事品牌的孕育，最后对全国的小剧场创作乃至整个戏剧的创作形成一种正向的引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其实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这个活动啊，它里面的剧目其实不仅是先锋，也不仅是创新，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形式上的独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它体现了北京的一种非常包容的精神啊，这种精神可能是拿到全国各地都会让大家有共鸣，比如说这里面关于现实题材的，再比如说关于历史啊，包括还有就是关于理念的这种创新，可能我们拿到每一个地方去展演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感同身受啊，非常有共鸣，也非常感动。刚刚其实特别说到了这里面的十年，那如果要是让高总让您来介绍您特别期待特别喜欢的剧目，您会选择哪一部？ 怎么说呢，我因为看戏也看得非常多了这么多年，所以相对而言呢，我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喜欢看一些需要费点脑筋的作品， 烧脑的， 不是特别直白表达的这种类型的作品，比如说哈，比如说诗歌呀、啊、这种没有台词的呀、或者是比如说三妹，她是也不是常规型的表演方式的作品、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包括五级六兽这种，她用了很多戏曲的写意的东西，可能一张桌子既代表棺材又代表车又代表很多东西，演员可以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自己的观念哈，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作品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包括像青春之歌，它因为是完全用舞蹈的方式，而它里面用了很多我们一听旋律就会进入状态的啊，比如在水一方啦啊，比如说崔健的歌曲啦，用了很多这样的，那我觉得那这些是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嗯 啊，包括像今年我也是从来没有看过新杂技的作品，比如说这种杂技改编成跟戏剧有关的、我其实挺期待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刚刚说到了巡演呢，今年我们这些剧七部剧将要去哪些地方巡演呢？ 今年就是我们每年大概就做两个城市、我们目前是以直辖市和省会为主，所以今年要去的是长春和沈阳，就把 东 北两个文化重镇也先走到。对， 演几场呢？ 每一个作品在每一个地区会演两场，所以加在一起是28场。而且我们会在当地会做一系列的落地的交流活动，也会做很多的这种公益性的活动，而且我们这次特别的一个设置是、因为北京故事的巡演在9到10月份完成嘛、然后北京故事的展演是在8月份全院完成，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两件事情的一个联动，比如其中一件事情，我们在8月份参与这个北京故事展演的时候，观众朋友会看到在现场我们会有这20部入围作品的明信片，大家可以在现场领取，免费领取明信片，然后写给你在沈阳和长春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如果收到了你明信片，在我们9到10月份演出的时候，他只要拿着带邮戳的明信片去现场，我们就会送他票。我们还联合了目前联合了10位主创，年轻主创，做了北京故事的在线征集，就是面向全国，征集你自己最感动的故事，可以是爱情的、友情的、创业的都可以。那这些故事的征集期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北京故事巡演结束。那这些故事，我们对于提供故事的人的一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10位主创会在未来的原创作品的创作当中，会从这个里面挑取元素。也就是说你可能不经意间讲述的你一个北京故事的东西，有可能明年就变成了舞台上的一个东西。所以这10位主创呢，既有我们北京故事本届展演的导演编剧，也有往届的，也有没在展演里边的年轻导演。我们选了5个导演5个编剧。所以说我是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联动，还有包括这种在线方式的传播，我们就希望让更多的人对戏剧、对小剧场产生一个关联，同时呢，让一些更好的跟人民生活有关的事情能进入到舞台。 确实这一次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就是一个引领的作用。 对， 因为它引领的是创新，帮助我们去筛选接地气的又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题材， 然后把它变成了舞台上的精品作品。嗯， 我想补充几个那个北京故事的特点，其实刚才都漏说掉了。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北京故事强调原创性。 嗯， 所以你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北京故事展演剧目基本都是原创题材的作品、嗯、啊，或者它是改编的啊，进行过创新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嗯， 第二个特点呢，北京故事基本上都要求所有的报名剧目是已经成熟的在市场上面进行演出的剧目。 嗯， 他不会说让你拿着政府的钱然后去在这个平台上做实验，这个可能是不允许的。所以北京故事它的作品，为什么说它既有艺术价值，同时它在市场上能够自主生存的作品，所以这个也是政府来主导，希望它将来没有这个展演结束了之后它还能继续演出，不断的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特点。第三个特点，即使是北京故事它是北京的主办的一场演出，但它从始至终一直是面对全国的、 嗯、 也就是它的报名的入围的这个主体是来自全国所有地方的人，不限制你的那个单位性质，也不限制你的地区，所以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这也体现了北京精神哈， 对 啊，开放包容。这里边其实我挺关注的是高总刚刚说到的五个导演和五个编剧啊、这几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这里边有90后嘛，年轻的 有呀，比如说导演里边有邵泽辉、嗯、黄莹、祖继言，有丁一腾，我记得也啊，还有白爱莲，最大的也大不了就是80后吧，就是这样子。 嗯、最大的也是 80后，邵泽辉 70后， 对、所以他是一个。我们讲就是 70、80、90后 新一代的这些年轻导演。那像编剧里边，我记得有评剧院的冯静啊，然后，哎，我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反正有也有五位主流编剧，蝴蝶啊什么这样的、 嗯、 编剧啊，有戏曲的，有戏剧的都在里边、嗯。所以都是我们选的，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本身就公开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小的这个从业者圈子里面，我们就说过这件事情。首先是大家自愿。 嗯， 第二个，我们在北京故事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也说过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本届的主创里边有特别有兴趣的、 嗯、 可以参加，那也有人来参加。而且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并不会停留在十个人身上，我们只是说第一波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先以一个示范效应来展现出来。那么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慢慢走动起来之后，比如说有些故事报名上来了，我们挑出来了，然后有的导演采用了，最后形成作品了、 嗯、 那他就有一个示范效应，那可能明年就会有20个、30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嗯， 而且其实这些导演我们并不追求他是已经非常有名或怎么样，我们要的一个特点是他是真真正正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 嗯、 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比如这个人很有名，他可能这段时间没有创作计划，或者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创作热情了、 嗯、 那也没有意义。 嗯， 所以我们要那些能量热情都非常高，都在这个位置上面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 我不知道高总在每年的展演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期待，就比如说今年我一定要跟去年有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性啊，比如说今年我做了什么，明年可能我就跟他要不一样。嗯， 每年都有啊，这个就是一个打引号的不归路哈，等于我们自己就在跟自己左右手互搏，我们要重新颠覆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刚才才讲、 嗯、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是做了一个联动的一个大的尝试、 嗯、 扩展了北京故事概念的外延。今天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请视频团队帮我们去编创了4个北京故事的宣传短片。 嗯， 这也是往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往年都是正常宣传片。 哦， 这4个故事呢，目前我已经看到了2个。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了更加普通的在北京生存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出来的两个小片，一个讲的是鼓楼戏剧场的看门大爷， 嗯， 赵大爷，他每天就守着这帮排练的年轻人，然后他会去打扫剧场、 嗯、 他也有自己的戏剧的想法啊，比如说我们会拍这样的人。那我们还拍完了一个呢，是一个本身原本是在公交集团有一份非常稳定的事业编制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喜欢戏剧，他从非职业戏剧开始做起，后来读研，然后最后从事专业化的这种训练，最后来演出啊。比如说我们也会拍这样的人的角度，我们还可能还会涉及到快递员呀，涉及到普通的白领，那我们会用这种故事将来作为我们在线传播的一个主要的故事线、 嗯、 那我们希望它淡淡的出来一个故事让你看到，同时最后你会感受到，哦，原来它是北京故事这个小剧场戏剧平台所关注到的和关照到的人群、 嗯、 这个也就是符合了我们整个今年宣传的调性，就是我们要扩大北京故事这4个字的外延，对吧、 嗯、 如果我们不提戏剧展演这件事儿，我们只提北京故事这4个字，我相信每个人也是深有感触的，不管你是北京人还是北漂， 一定是有感受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北京故事的小剧场剧目展演，一个最大的特色吧，也是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特色，就是接地气，真正来讲述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的故事啊。这里面有老北京人，有新北京人，这也是这一次我在这个名单当中看到的一个特点，就这里边就有老北京人对于这座城市的这种情怀呀、热爱呀，对于这个城市变迁的这种感受，还有新北京人他来到北京之后这座陌生的城市与他发生的情感，包括在这个戏曲的这个板块当中也是涉及到的。我其实挺想知道的，咱们现在看到的20部是入围的，那没入围的作品都有哪些呢？都是哪些地方带来的呢？ 那其实非常非常多了。其实我们今年入围的里边有上海昆剧团的啊，然后也有南京的粤剧团的，对，那其实报名的，因为表太多了，我也没有仔细去翻哈。我觉得有大概有1/3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的，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配比。像去年我们做全国展演的时候也是这样，它有一半都是外地的剧目，差不多，达到这个。 外地剧目大概它都会有哪些类型呢？ 外地其实在我的观察里边，戏曲反而比话剧要多一点点，可能戏曲会占到外地剧目报名的一个比较大的比重， 嗯， 啊。 你像这次说戏曲呢，这个河北梆子《喜荣归》这挺特别的，陶老师有印象吧？《喜荣归》就是它其实挺有意思，它是现代题材吧，是吧？戏中戏的方式。 它是戏中戏，它把《喜荣归》的那个原来整个的演出它给打散了，因为它不断的演，不断的在，因为它是梆子演员要演这个《喜荣归》，然后它又不断的演，然后又不断的 跳进跳出，是吗？ 对，不断的问这么演这好像不对。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结构，不断的演，不断的追问这么设计对不对？然后设计不对的话，那应该怎么演？它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居然是用梆子的方式，我没有看过现场啊，我其实很期待，不知道它现场会是一个。 对，因为大家觉得话剧可能还能理解一下， 对， 河北梆子觉得是有一点想不到哈。 本身的城市化 比较强， 对，比较强，他对他束缚很深的，然后他居然能做这样的能开始尝试这样的，把自己打碎了，然后同时他还要保留他《喜荣归》的一些核心段落，因为《喜荣归》本身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梆子作品，他还要一方面打碎他，一方面还要把他的核心段落演出来，那个挑战非常大。他们是一个小的年轻的团队，他们愿意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很不容易。 对，通过这一次我们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哈，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活动呢，它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或者说是一彩纷呈的这样一次展演。可能有很多是你之前看到过的、见到过的，比如说像《十年》啊，比如说再像《三妹》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但是呢，每一次看，可能你的感受都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共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跟大家即将见面的这样一场盛大的剧目展演。最后，高总介绍一下开幕的时间。 整个的北京故事展演呢，每年都是从8月1号一直进行到8月31号。那今年其实还是从8月1号开始，但结束在9月1号啊，整个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20个作品、40场的演出。那今年就是很巧的是，在8月份的第一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5部作品会在第一周亮相，所以它的密度也很大。大家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每到一个演出现场，我们都会免费发放这些宣传册呀，大家可以去领取，去关注后边的剧目。而且我还要特别。有一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小设计，我们今年其实还设计了一个北京故事的护照，观演护照，也就是我们给这20个戏呢，每个戏都做了一个章，像签证那样的一个章哈。我们今天收到了，上午我还在盖这个章，也就是大家可以到现场领取完护照之后呢，去每一个看每一个戏的时候，你可以去盖这个戳，将来你在护照里边集满到一定的页数的时候，会有衍生品，因为我们衍生品里还有杯子呀，还有 T 恤啊，还有包啊，还有很多 文创产品，这个形式有点像叫做剧目展演家。 对， 这个产业链哈， 所以今年就多了一个护照，而且这护照可以一直用到北京故事巡演，因为我们做的页数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20部戏的页数，所以我们就希望慢慢的北京故事能成为北京一个保留的这样一个文化名片。然后呢，它每年都可以发生啊，给大家带来这个8月份一个月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吧，戏剧的享受。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努力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哈，我们通过今天的讲述也感受到了